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 5% 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响起，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 电台还可以抢镜，所以说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好玩的互动方式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传统的 FM98.2AM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有一档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没错啊，这个推荐各位使用以上这几种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传统的直播方式FM98.2 FM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今天啊，这个周六的晚上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这个抖音的正确打开方式。 抖音的正确打开方式。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做这么一期节目呢？这个抖音也是，它也不是火什么一天两天了啊，这时间太长，跟抖音相挂钩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对，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就想啊，这个不仅仅要给各位推荐歌曲，还要给各位推荐推荐这些抖音上拍摄的一些特别好看的舞蹈，特别好玩的这些故事呀，或者是那些技巧方面的东西。 没错，其实我们是觉得上一次的推荐不够过瘾，太过于平常了，毕竟抖音的打开方式不只是听歌。 对，一定要抖啊， 对，一定要抖动起来。今天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抖音做一个小小的细分，由我们二位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没有没有，您是老师，您是老师 啊。不， 我只是抖音界的一个小学生。 萨瓦迪卡。 当然也欢迎各位我们的亲爱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个频道叫做挑战新歌声，来加入我们，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喜欢的抖音歌曲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曾经拍摄过什么样类型的抖音歌曲。 是的， 如果要是说大佐，你印象最深刻的抖音歌曲是什么呢？ 你说最近吗？ 什么时候的都可以。 什么时候都可以。那这个学猫叫， 学猫叫，真的吗？哎呀，太好了。 或者是那个 silly silly 舞，因为就是这些比较经典的，它也是促成了抖音能有现在的发展嘛。 没错没错，好像还会有一些挑战赛，也是引得全民参与。你有没有参与？ 我没有，我的肢体不大协调。 我还以为你会说哦，我是那个学猫叫套榜上的 number 3654。对，但是这个虽然我们这个没有进入到那个排行榜当中啊，但是我确实拍了一条抖音，但是通过我朋友的一个手机，然后发到网上之后，点赞的好像有75万吧。 你为什么要让你朋友发？你发了什么？ 因为他的号粉丝多呀。 哦， 就是 你拍了什么？75万啊，各位。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各位， 就是， 你们是不是其中之一？ 临近毕业季，然后大家穿着学士服， 嗯， 一块跳了一个舞，然后就是男女搭配的那种。 明白，然后明白。 对，就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大家都说就夸我们这个颜值高啊， 人 长得太帅 了， 帅呀， 同学人太帅了。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都是这个意思吗？ 对，都是这个意思嘛。 是的，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些抖音的神曲啊。 嗯。 咱们先来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这个中国版的抖音到底有多神奇啊！ 哦、 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Today you're gonna watch some videos from Chinese TikTok. Let's do it. I'm excited. She's all right. Karma's a bitch. I'm starting. What? Ooh, she's sexy. Woo! Look at this little sexy kitty cat. Damn! Okay. Hey. This girl's hot. I know he ain't about to turn into night. Oh, no. Oh, no. Okay. Let's fly. Karma's a bitch. I'm starting. Can I get her number? How do I get up with her? Can I message her? Ooh, how are they doing this? This is amazing. Dang, everybody just becomes like an instant star. Karma's a bitch. That is not the same person. Oh, jeez. Oh, my God. Okay, I'm sorry. Whoever's little sister this is. I like it. Hey. Already, she gonna have to be scary. Ah, that was so cute. Oh, that is a baby girl. Oh. Oh, no. Oh my gosh. What? Oh, God. Dude, this guy looks super sleepy. He's your prince! Oh no. That was cool. Karma's a bitch. I'm back. Damn! What? Mulan up in here with that Chinese outfit. What? Fuck yeah! Beijing opera with it. Oh, wow! Okay, you know what?She won. I think I would like to try. Oh well. Karma's a bitch. Wow, she's way. I want her. I want her. 呀， 对，咱们现场就是没有这音乐，有这音乐，咱俩就 咱们俩也大变一下啊！ 变一下，欧盟 Castle Bench， 来，给我个镜头，欧盟 Castle Bench， 咋没了？ 原来你的点在这里。 对，然后今天这直播就出问题了， 就全程放各种各样的抖音，简直太好玩了！而且你看，抖音生态在里面全部都展现了出来。 对，没错啊，这个刚刚这段视频呢，就是我们的外国友人啊，看看咱们中国版的这个抖音，然后看到之后来看一看国人的这种精彩表现啊，确实， 这个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五月份或者是四月份的时候。 哇，天哪！ 对，反正距离现在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当时， 大泽老师， 对我这个抖音嘛，它反正 好清晰啊，记录的。 我印象里边，它就是会隔一段时间出一个神曲，隔一段时间出一个神曲，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相继模仿下来。 嗯。而且出神曲是有阶段性的，然后大家的厉害程度也是阶段性的，逐渐增高的过程啊，大家可以看到各种让你目瞪口呆的东西，各种视频和创意都在其中。 对，刚刚那个视频呢，就是我们的外国友人来观看我们那个换装抖音的视频啊，这歌呢也是当时特火的一歌，然后最近呢， 我不告诉你我卸了妆什么样。 我不告诉你我卸了妆什么的。对，最近啊又出了好多好多各种风格的咱们这个抖音神曲，接下来就先给各位推荐第一首啊，这个确实有那么一丝丝洗脑，我也把它加入到了我现在的播放歌单当中。 哦，到底是哪个？ 但是我估计大家肯定没听过这首歌的原版 啊，嗯， 就是整首歌曲大家肯定都没听过，他后边还唱了好多歌。 嗯，哇， 对，咱们先来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第一首啊，这个抖音神曲叫做隔壁泰山。 隔壁泰山，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愿你爱他，我是隔壁泰山，抓住爱情的港湾，听我说，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的，赶快举个爪爪！ 行，这知道的以为咱在唱这歌，不知道的以为直播间发生了什么呢？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很好玩。而且你看那个视频当中啊，这是一个应该是在办公室吧然后拍的，你看这个腰肢，你看这个摇摆着，对，特别的曼妙，特别的妖娆，然后这个跟着节奏摇摆卡在点上啊，确实很是引人注目。 对，没错啊，这个来给大家回顾回顾这段视频啊，这视频呢现在应该有300多万的点赞数量。 What？ 300多万。 对，然后这首歌它的原版，水 桶秧吗？ 对，这首歌它的原版的创作呢，这个歌手是阿里郎组合。 嗯， 对，没错，就是之前唱阿里郎的那个组合。对，也是他们把这首歌唱火了，变成流行歌曲的形式了嘛。 哇！ 然后呢，这个组合在他们当时的 MV 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物资。 哦。 对， 所以 或者说有这样的舞姿，它也是特别小幅度的那种，你要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出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相同点。 哦， 就有可能你看到刚刚这段视频，你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新发现的一样的。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按照传统的音乐人来想的话，即使是跟这个人猿泰山的元素有关，他可能用的都是什么动画呀什么的来表现。 没错，而且看，想想人猿泰山之前小时候看过那个动画， 电影动画都有， 对吧？ 对对对。 然后一下子给它变成中文版的了。对，给大家这个推荐这个组合啊，这不仅仅有这首歌曲叫做隔壁泰山，还有另外我们刚俩说过的这个阿里郎，还有兰花指。这个阿里郎组合呢又被誉为我们的音乐绅士啊，还有这个内地音乐第一组合之称啊。现在这个组合呢有这个全鹤、崔金水还有金群龙啊，这三个人组成的。 其实我感觉他们的风格还挺明显的，比如说之前的阿里郎其实就是把朝鲜族的文化然后传播到了各处哈，大家都了解到了，而且还像什么隔壁泰山啊，什么兰花指什么的，其实都特别的带有他们乐队不是乐队，就是他们这个组合自己的风格。 对，而且这个在2018年6月啊也就发行了这首最新单曲叫做隔壁泰山。 嗯， 啊，这首歌呢还有他的这个 MV 啊，在这个更录各大音乐平台以及视频平台之后，这反响相当热烈。你就看看刚刚那段视频里边那大哥，完全放飞自我。 对，完全放飞自我。各位，你们听到这首歌有怎样的创意呢？ 对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微信互动一下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啊。对，还有点击进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这个栏目组。 是的，要点击我们哦。 对，没错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各位带来这首来自于阿里郎的戈壁台山，一起来听 戈壁台山。 神魂颠倒，看你那白衬衫，紧身的牛仔裤，撒浪嘿呦，哦，我的心砰砰乱跳。 Hit up for the hero, to the hero, oh, 偏偏爱上邻家隔壁 girl, I'm feel a baby, 我想你，我想变成你心中唯一的 hero。你说内衣外穿，你说性格太装，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来吧， 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听我说，你是美丽的天女，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你把我的姑娘。 Every day, every night， 浮现在我脑海，你的微笑，哦，又让我神魂颠倒。我大声地说，撒浪嘿呦，哦，我的心砰砰乱跳。 别海上爬树把脚给崴了，和动物交流被狗给咬了，遍体鳞伤是爱你的代价的话 ，OK， 我也只能忍了。你说战斗力太差，你说人物太杂，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太渣， 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毒丸，听我说。 Get banana, hey monkey, get funky. Go chita, get banana. 慢慢的走过来，靠近我，就是现在，我就是你心中的人。人泰山， 我是隔壁的泰山，就是爱情的毒丸，听我说。 怎么样，被洗脑了？ 说洗脑就洗脑， 说洗脑就洗脑啊！ 对，而且还让我想起来那个萨瓦迪卡，又是我想纠正一下，偏正一下，你不觉得里面就是人猿泰山的那种感觉，然后再配上这个就很奇妙吗？ 人猿泰山的曲 感觉加 上 萨瓦迪卡，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 我要把你的麦拉掉了。 就是我们就是来表现一下，现在很多人其实真的是被抖音或者是类似的短视频影响颇深。 对，没错啊，这来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未来不可及说啊，你有你的学萌猫叫，我有我的隔壁泰山，不是很萌，但是很猛，安排。 啊。 安排上 。 对，这说到这类的网络快视频的文化，或者说快餐音乐类的文化，比起我们之前的那种 比如说还要发 EP 啊，发唱片呀、啊，这样的推广速度来说，确实它有点像和谐号列车和绿皮火车之间的关系。 哦，和谐号列车啊，速度是提升上去了，然后绿皮火车， 你看它这种 慢悠悠，咣当咣当咣当。 它这种传播方式一下子就传播到了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边。 没错， 我相信假如有我们现在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说我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我也不知道是谁唱的，但是你肯定会知道里边的几句歌词、或者说它整个的这种音调，或者说它的音色什么，这肯定是听过的。 没错，为什么刚刚说到其实抖音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啊？其实就深入人心的一大体现就是指导我们的音乐生活，因为后来就发现很多歌不管是之前的还是新歌、可能我们在抖音或类似的短视频 APP 上面听到了之后说，哎呀要不去找找原声吧，哎正好他们有版权，又在那边直接就可以 做了很多做原创的音乐艺人、可以更好的把自己的歌推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是的，病毒式的发展。 对，这哎，这种真的是病毒式传播啊， 对， 太洗脑了。 刚那留言说的哈，有豪壮派的泰山人员，同时呢还有小清新派的 学萌猫叫。说到这学猫叫啊，这真的是可以说是前一段时间在这个隔壁泰山之前的又一大神曲之一、 对啊，我特别想让大佐老师，我知道你混迹这个好久了、是吧， 我知道你要干啥。 No， 给我们示范一下。 我的回答是 No， 我们正确打开方式 没有 啊？好吧，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上面也是有就是有一些创新嘛，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学猫叫我们一起学猫着萌萌的妹子，但其实 对 也可以很好玩。 对真的可以很好玩，或者说可以很深入人心的一种音乐体验啊。接下来这段视频呢是来自于我们最近的一个很热门的综艺节目，叫做中国好声音的里面的一段这个歌曲啊，名字也叫学猫叫，大家来一块听一下吧。 喵，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闹闹闹闹闹，在你面前撒着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一路上的乖巧，你说爱我我说。 学猫叫呢，像是那种有灵气有英气的猫，然后在这里边这个版本的这个学猫叫呢，它有点像那种 情侣猫， 两只猫互相依偎，这种互相在舔食对方的毛那种的感觉。 哎呀，不过中间也有点小亮点啊，比如 hip hop 版本的呀，或者是还有像那个快慢延长版本，还有原版的哈，还是有一些节奏变化的。 对，没错啊，这个还给各位带来另外一段啊，在咱们这个抖音上，一段小的视频，这是真的猫 啊。我还真的很喜欢在抖音上看猫，就看 看那些猫猫狗狗， 对对对， 各种宠物推荐， 特别的萌， 特别可爱，还很萌。 对对对，特别喜欢。 一起来看下面这段视频。 猫自己。 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的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的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为了杀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 哇，好萌！ 这是真的猫在喵喵叫， 真的好萌。而且就是大家有没有拍抖音玩很长时间，就不甘于光去刷呀去看呀哈，就很想去琢磨一下它到底怎么拍成的。 哎，没错啊， 你看那猫它怎么就那么整齐， 拿一根小鱼竿放在这个手机屏幕后边，你这个手机跟着哪儿动，那猫就跟着哪儿动。 哦，是吗？你是不是也给自己家的猫猫拍过？ 那根本不理我。 哦，是吗？傲娇的。 对，刚刚这个啊，推荐的是学猫叫，这个现在各大音乐 app 上应该是小潘潘和小峰峰的版本比较多一点啊，也是描绘了一首这个爱情甜蜜元素的最新单曲，打造出了一曲专属于宠溺的情歌。真的是很宠溺啊。 对，猫猫其实很多人，很多男生都愿意去养猫，所以我感觉他们也是特别宠着，而且猫本来就像女生的性格，有点傲娇，然后同时有点黏人。 嗯，没错啊，这个看看时间，现在距离上半段节目结束啊还有一点时间，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学猫叫，原唱小潘潘小峰峰，我真的不想把这首歌再放给大家了，太魔性了啊。 一起学猫叫啊。 一起来听这首歌学猫叫，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为了杀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需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刚刚跟着大佐一起卖萌恩连拍的月月，开心到飞起，忘记了开麦啊。好了，那在我们正式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啊，传统的方式自然不要落下，那就是 FM98.2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欢迎各位用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呢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带点较量嘛，然后各位可以赶快的参与进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今天晚上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抖音的正确打开方式啊，给各位推荐推荐这些比较火爆的抖音神曲啊。这个上半段呢给各位推荐了两首，一个是学猫叫，还有隔壁泰山。哈利路亚，喵喵喵。 真的是洗脑太深。 对，真的都是特别洗脑的一些歌啊。那接下来这首歌终于有一首这个 走心的。 走心的。 哦、天哪。 说的好像之前都不走心一样。 都走心。 对，其实大家都很走心，只不过这首也尤其走心啊。 嗯。所以接下来这首是 讲真的。 哦，真的假的，快来听一听。 这不是这个真的假的啊。对，其实说到这首歌啊，这个最近在抖音上的又一大网络红人，继那个穿小裙子的跳舞的姐姐黛古拉之后，另外又有一位这个抖音红人吧，可以说也可以说是通过抖音才让他又火了一次。 哦，又火了一次。 对，他是谁呢？ 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小段视频啊。 嗯， 想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先笑了，敷衍了太多，我怎么不难过，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想真的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各自好好过也好过一直拖，自作多情了，好吧我忍了，是笑能坏是会洒脱，想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焦了， 这个小伙子唱的不错。 那这个小伙子唱的不错，你要知道，你要让他的粉丝听到你这么形容他，你可能 哇，那他是谁呢？ 对啊，这个大家肯定现在如果经常刷抖音、玩抖音，或者在这个网络上经常去，我刚才想说冲浪， 50后又暴露了。我们两个强行50后的人强行给大家讲抖音， 对对对，大家 还是暴露了。 之前在网络上冲浪的时候啊，这肯定会知道这样一个团体叫做摩登兄弟啊。 哎，啊，那 那里面的主唱刘宇宁， 对，也就是刘宇宁啊，这个大家所称的宁哥啊，这个宁哥呢，现在确实在抖音上特别的火，而且粉丝数量呢也特别高，基本上每唱一首歌，每发一小段视频，他的点赞数都能达到100多万以上。 哇，真的是抖音红人了。那其实他之前也会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啊。 对，没错啊，大家不要仅仅看到这些我们所谓的网络红人啊，当然这个网络红人他是属于那种正能量的网络红人，他们这种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确实啊，摩登兄弟最早在2014年出道，在2018年，你想想现在大家才被我们广大的听众熟知。 没错，已经经过了4年的时间啊。那在4年之间呢，也是去做过酒吧驻唱，后来呢转战到了直播这样的形式。但是好像直播对平台或者对什么组合什么的， 对，这个要求挺高的， 对对对，所以并没有太捧他们。于是呢他们又寻求突破，干脆把直播的地点转移到了户外。这也是我想要发问的地方。 没什么， 因为他确实户外场景很吸引人。你看那个小歌唱的那么卖力，然后我当时其实注意点，除了听这个歌之外，我的眼神一直盯在他后面来来往往穿穿梭梭的 人群当中。 对对， 这还不算是人最多的一次，他是因为唱完这首歌之后才特别火的。然后 他之后还在那儿播吗？ 对，现在好像还在那儿播，在抚顺吧。对，辽宁抚顺好像是。 各位辽宁抚顺的朋友们，可以在某个时间去找一找，看一看、 安东安东老街。 安东老街抢个镜什么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家驴肉馆。 是吗？ 对，然后当时最火的时候，需要保安把这个外面的人流给他拦住，要不真的会影响到安全。但确实唱歌很走心。 天哪！抖音改变了我们选择音乐的方式，又改变了很多，比如说可以成就一位一直追求梦想的人，同时呢还可以带火一些必去的打卡景点，比如说我们的 安东 老街。 对，可以说啊，这个安东老街之前呢，作为一条商业街来说，它并不是那么的商业化，或者说它的商业模式并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宁哥在那儿，这个大家称作宁哥啊，这个摩登兄弟的主唱在那儿唱过歌曲之后，或者说在他直播之后，他一个人带动了整条商业街的商业。 对呀、没准还带动了辽宁抚顺的一个旅游的，就在那拍同款的。想知道？ 讲真的，什么想知道？ 讲真的，我想知道他怎么唱的那么好听啊！ 就很走心的感觉嘛。 对对对。 对，然后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版本啊，是这个曾曦的版本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各大音乐平台上去找一找这个原版的歌曲。但是呢，刘宇宁的版本啊，这个网络上很多人评价说是全网最爷们儿，或者说最走心的一个版本。 哎，真的，因为他唱腔很爷们儿。 对，而且有那种独特的味道在里面。 对，是的， 像受过伤的男人一样。 啊、男人受过伤的男人的味道啊。 对。 那接下来 为什么？ 没有，我在消化，你知道吗？大东老师说了像受伤的男人，然后我就 想一想，受伤的男人怎么样？ 我就重复了一下。 啊，非得看我一眼。 大泽老师感觉很深有同感的感觉、 没有，我这挺开心的一个人啊。 是的，毕竟00后哪受过什么伤啊。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讲真的来自于曾曦，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讲真的来自于曾熙。 嗯，真的变得很走心了，瞬间感觉大家都安静了下来。但是刚刚还跟大家 通过这两个版本，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一个版？ 我说实话，我更喜欢第一个， 就是刘宇宁的版本。 对，我喜欢宁哥的版本，因为我觉得那种带一点嘶声力竭的感觉才更走心，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那个感觉可能不一样吧。女生的那种太柔了，可能你内心 就感觉不像真的 啊，不像是真的，说实话。对，说到点上了。然后但是宁哥呢，你看人家就是这个唱腔很嘶声力竭，然后带点嘶哑状的感觉，而且你看大街上这么这个是吧，这个川流不息的背景之下，你还那么认真的，我觉得应该是有故事的人才可以做得出来。 对，有故事的人才能唱出这样的声音来嘛。 是的， 这我们俩也不是在这蹭热度啊，不是这样的。 讲真的，我们真没蹭热度。 讲真的，不是这样的，确实觉得好听而已啊。 是的，是的。 OK， 接下来继续给各位推荐好听的音乐啊。这个刚刚呢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叫做讲真的啊。 讲真的。 对，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浪人琵琶。 浪人琵琶。 嗯，听起来有一点古风的感觉。 听起来有点浪。听起来 有点浪。 古风，对，有琵琶的元素在里面。是不是也是那种很走心，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因为现在抖音上有很多特别正能量特别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这种类别的，比如说我弄一出戏啊，青衣啊之类的，或者是干脆就在那里弹奏，真的吗？是这样的吗？ 是假的 啊，我觉得也是。 讲真的不是。 讲真的不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沙尘的花怎么打在你家，你眉间如花 讲真的怎么样？ 我想起来了，讲真的啊，讲真的，这个人真的是西京大学毕业的，我肯定他是 对，刚刚看到的这个啊，咱先抛开歌，咱先说这段小视频啊。刚刚这位大哥呢，可以说在抖音上也算是另外一位红人了啊。通过各种这个音乐的形式，然后只通过好像在抖音上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用鱼眼的拍摄方式。 哦，刚刚是用鱼眼，而且就是用了很多炫技的成分，我觉得他加了。 对，他最主要的两点就是脸上的那个小腮红，就是可爱的，就害羞的时候脸上会带着那种动漫形式的那种小腮红， 哇！ 然后还有脑袋上长那根草。 哎，他是每个视频都是这样吗？ 对，差不多。 哎，我觉得真的还是用心了，用心是有好，就是一定会带来回报的。你看我们刷录的时候都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人设，就人设就傻白甜嘛，就大家都一样。你看人家的人设，想变。然后小腮红，然后带 一个 草，长草， 一个将近四十的大叔，然后每天都在自己的车里，而且他的拍摄地点 永远在车里， 永远在车里，就有几段视频是在家里的，然后来跟大家说话的。对get 的点 跟大家说一说，跳跃性思维。 对啊，现在咱再说回这首歌曲啊，叫做《浪人琵琶》，原唱的叫做胡六六。 胡六六啊， 对，这是 名字也非常可爱的。 对，这是一首令人耳前一亮的混搭风格的单曲啊，在这个音乐元素之间呢，也说了我们刚刚有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再加上它这种很强的江湖韵味儿。 哎，江湖 一拔剑，苍啷啷大宝剑出鞘。 还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网友的想象力，包括这些平台上使用者的想象力，真的是无穷的。比如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单纯就被他的意境所渲染到了，但是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出了那么多好玩的版本？ 对啊， 而且完全跟他不搭嘎，没有任何边缘。 就比如说刚刚这位安全带大叔， 对，所以觉得每个人的脑洞啊，这些想法真的是太给力，太就是没有任何边界，所以还是很佩服的。 对，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 是的，真的还是很佩服各位的哈。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浪人琵琶》来自于胡六六，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沙尘的花瓣打在你家。 凝目几秒，不知道该干嘛。你俯首模样，请检点关怀。一壶好酒，趁着夜的微凉，独自品尝这大把好时光。夜深人静，略显一丝凄凉。东奔西走，为寻不义骑马，弹着狼人，弹着断了弦的琵琶。如果情走，就管管人情来走走好吗？ 浪人琵琶来自胡六六、 其实还是挺好听的一首歌、 嗯、 然后但是真的就是越听越觉得网友们太厉害了、 嗯、 不可思议的创意，就是不只是这一首歌， 这样的一首歌它能给你拍出另外一种很欢快的效果， 给你演起来我的小辫儿，天哪，觉得真的很厉害，很佩服、哦、 对，没错，说到演啊，接下来这个比较简单大家也能学得会、嗯、也是最近特别火的 一首歌啊，但 是 是 不是满屏都是大长腿的小姐姐们经常玩的、 不是那个 啊、哦，不是那个呀， 嗯 嗯、哦， 不是那个， 是 另外一个，这是类似于手势舞那样的、 哦、 对，接下来啊大家先来看一段视频，这是陈赫拍的 啊， 对， 一起来看。确实不知道该放在哪， 不知道该放在哪是吧？ 简直了！我之前看到关晓彤好像也做过一个类似的，就是学猫叫类似的手势舞，但是他真的是不协调，就是啊，不是学猫叫，就是那种特别酷，什么三二一，然后就是那个蹦蹦。 对，之前那个 对特别 打枪声的那个手势舞嘛。 对对对，然后网友底下就觉得，但是他玩的不协调，他还拍出来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哎还挺可爱的，对对对，真的是跟不上节奏。 对，刚刚这 个 啊， 那个、 叫做 好久， 对，叫做突然想起你、 嗯、 啊，最早应该是孙燕姿唱的， 嗯， 应该是这首歌、 嗯、 女生版本的。 我光记着我的手该放在哪里了， 我的手该放在哪里是吧？ 是啊，该放哪儿呢？你说 该放哪儿呢？这也不知道啊。 对。 这是一个点哦，我们觉得我们之后就是在节目，因为我其实跟大家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从下周开始我们节目就要开始改版了。 哎，没错啊。 哎，那之后我们也会设立一些挑战环节，我觉得这种什么我的手在哪里啊，我们就可以， 我的手在哪儿，无处安放的手。 对，我们可以做一期主题嘛，就是请什么我们未来的嘉宾同学们哈，可以过来挑战一下，什么做个手势舞啊，这是主题，就是我的手在哪里啊，或者说唱首歌进行 freestyle 之类的，手在哪里呢？ 对，然后大家听到你这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了。我告诉你，多吓人呐！ 我就不信，我就觉得大家肯定就举手的，在那边呼唤着我要来。 没有人的，放弃吧。 总之，我觉得未来我们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没错啊，未来相当值得期待啊！这个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4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 正确打开方式其实并没有教会大家什么，展示完之后，其实就想告诉大家，就是想象力是无穷的，只要你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 style， 就赶快展示出来。 对，这个我们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场人，或者说在学校里上学的学生，或者说在家里边的孩子们，肯定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话我说到这儿了，道理自己去悟吧。 你懂的，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我唱过的歌，如果你总是夜长梦多，我们只是擦肩而过，所以你别想太多。不要再想起我唱过的歌，如果你害怕夜长梦多，还谈什么取舍，忘记疲惫，思念缠绕快乐。想要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不愿再起波澜，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听我唱给你的歌，如果你害怕夜长梦多，还谈什么取舍，忘记疲惫，思念缠绕快乐。想要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不愿再起波澜，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决定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想住一回充斥的夜晚，不愿再起波澜，太多的改变，相信悟却太难，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但你心生眷念，害怕自己太快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